你不知道刚才张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曾经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也是非常那个可以信任的 reliable 的一个先知，Bob Jones， 他在30年之前，大概30年之前，神就让他看到在东方东南亚这个东方，包括中国那些东方，就有很多人手上就拿一个亮亮的东西，这样亮亮的东西，小小的亮亮的东西，在那里敬拜，在那里祷告。弟兄姊妹，30年前，不要说30年前了，我们2000年从芝加哥搬来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那个时候我们出来之前要讨论，我们要不要去弄一个手机啊？因为那个时候手机还蛮稀罕的嘛，万一路上有什么事情，那个结果没有手机，要安全到达。但你像，就要说30年、10年前、5年前，你想想看，对不对？一群人拿着亮亮的、小小的，在那里敬拜，在那里祷告，今天已经发生了，你知道吗？这40天禁食祷告，那群发起人就是在东方，因为有一群爱神的人，那些几乎都是亚裔的，都是华裔的，他们在东方开始聚集，听圣灵在那里说，在进到5779年前的40天，要来一起来让全球的华人跟其他主义的教会一起为神的国度来祷告，而且这个祷告文每天都要变化，都有更新。你想想看，20年前、10年前几乎不可能的，每天都要更新，怎么传递到人家的手上呢？对不对？但是这些技术，不管是国际网 Internet，还是手机，还是 iPad， 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也要使用。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拿出手机，好像 iPad 在那里祷告敬拜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是在跟全球的这个网啊，这个 network， 这个网，弟兄姊妹，全球的圣徒在一起呼求祷告，你知道吗？不管你在城墙上面那15分钟是在哪一个时段，在12点还是在晚上8点40分到9点钟那个时段，当你在那里祷告呼求的时候，全球有多少个圣徒跟你跟我在那里一起呼求祷告，在敬拜，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圣灵的浪潮啊，你知道吗？当全球的圣徒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地要震动，天要震动。前几天张老师也说，阿根廷要通过那个一个不法的法案，结果怎么样？就在前一天，全球就在为阿根廷祷告，结果那个事就没办法，仇敌就没办法做成。所以这是一个祷告，祷告能够改变一切，是不是？好，所以我们今天还是非常高兴啊，也有弟兄姊妹要先来做见证，不只是在城墙上面这样祷告的见证，在穿越在教会的生活，以及他个人的生活上面，神怎么来帮助，神怎么来引导，好不好？是我们的张辉，将你给他一个掌声。 听得见吗？听得见。感谢主，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所有弟兄姊妹们，我应该算是年龄最小的在这个里边。那么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真正是我自己的见证，发生在2周之前的。那么我们看耶稣的荣美，其实我觉得他的荣美不在于我们闭上眼睛想象于他的形象，其实在于他爱我们，他对我们的这种关心，无时不刻对我们这样一种关怀。那么就在大概两三个星期之前，龚颖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他说人家给了他一个工作，完了之后他向神祷告，他说如果这个工作是你的，你就请你再让人给我打电话回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一个事情，就在头一天，那么我在2个多月之前取得了这个 commercial driver's license， 就是商业驾照。 在两个多星期之前，有一个人突然给我打电话，这个是我在驾校认识的一个朋友，他说你能不能带一天，因为我的副驾突然间有事情来不了，你能不能带一个星期。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从来也没想到我要工作，就是因为我想可能要两三个月之后我再去开始开我的车再开始工作。所以那天我在这里我也向神祷告，我说如果这个工作要是我的，那请你让那个人再打电话过来。于是我正在这个牧师正在讲道，他就给我打电话过来告诉你明天要带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于是在两周之前的周一，我和我的搭档开着一辆19吨的大集装箱卡车 tractor with trailer， 横穿了12个州去了新泽西和纽约边境的这个地方，用了一个星期来回。啊，我从这边出发，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包括德克萨斯州、田纳西州、阿肯色州、维吉尼亚州、新维吉尼亚州，我就不说了，后面12个州，然后一直开到了这个纽约州。然后从俄亥俄州通过宾夕法尼亚州穿过俄亥俄州一直到密苏米州，就这么回来的。然后在这个期间呢，神就给我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见证。那么其实在这个7天的时间当中，我除了有一天在第二天我睡觉睡过去了之后，就是我每一天也都不间断地进行祷告陈强的这样一个站岗啊。那么过后我再跟大家说我为什么睡过去了，我特别疲劳。然后我感觉到每一天我在站岗的时候，也许弟兄姊妹们工作非常的忙，大家可能忽略了与我们的主、与我们爱的天父来沟通，但是这个城墙祷告非常的有用。因为每天15分钟，大家看到了这个祷告范本，先是为自己祷告，然后为我们的家庭，然后为我们的教会、为牧师和师母，以及为我们的国家，再为全世界。上帝非常喜欢聆听这样一个祷告，就像我们的这个父母一样。我们每天就需要这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与上帝接触的非常亲密的这样一个感情。那么上帝非常的爱我们，虽然可能我们为了工作非常的忙，我们忽略了很多事情，他不会怪我们，因为他非常的宽容。他好比就像我们与我们的父母离得非常的远，那么我们每一天用15分钟与我们的父亲母亲沟通一下，那么他们会非常高兴。那么我们祷告有的时候可能会其实我们说实在是有求于他，那么他会按照圣经的道理真正的指点我们，就像我们与我们的父母来沟通嘛，我们这里什么没有了，然后我们买不到，您能不能给我买一个，通过什么寄过来，或者你什么时候过来给我们带过来，我们的父母也会非常的高兴。那么可能在你非常忙的时候，你最需要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什么都想不到的时候，他会自动的过来，他会出现在你的身边，从而教诲你，从而帮助你。那么就在我们刚刚出发的时候，带我的主驾，那是一个24岁的一个小伙子，年轻气盛，开车非常的快，那个车是他自己的车，他经常会把车子开到75、80迈，10几吨、20多吨的大卡车他会开得那么快。然后我坐在那个车上，他会说，我虽然开得快，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接触过警察，因为我知道怎么躲警察，我知道我的后面会出现警察，我就会老远的看见他。然后正说在这里，马上就到了这个巴斯托那个地方，就要出加州的时候，突然那一瞬间的一个下坡冲得非常的快。我说你看你都70多公里了，当时限速55，我说你要不要慢一些，没事我就诚心超速，下坡冲得快省油，你不知道。突然在这个时候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后边出现了一个警察车，我们非常的奇怪，不知道这个警察车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他什么时候跟上我们的，什么时候过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就知道睁眼看见后边一个车，他还没有来得及采取刹车措施，警察车就给他 pull over 了，咔咔闪灯就给他 pull over 了。他当时明显看到他心情特别的不好，警察上来先问他说你那个，警察突然先问你说你的限速是多少，他都听，他脑子已经全都混乱了，因为他说他从来没有碰见过警察车。后来紧接着之后，警察做完了调查，给了他罚单之后，我们就往前走。我们也非常的纳闷，我们也非常的奇怪，为什么什么时候出现的警察车？作为你经常开车的人来说，你从后面你就能看得出来，他的灯都不一样，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后面？其实主是在这里边做了功劳的，因为你要知道，在这个之前我也祷告，然后我们兄弟姐妹们都会为我祷告，都担心我路上的安全问题。因为这个小伙子开车开得非常的快，尤其是在加州，为什么限速55？是因为加州车多，如果你要是不是限速这么慢的话，很容易出危险。他开着一个卡车这么快，主安排了一个警察车给他 pull over 了。 所以他在后面，在我开车的时候，他像师傅一样跟我说，你看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千万不要开快车。那么在了第一天，我值守了大概8个小时，我开了8个小时，到了晚上3点钟接班，到了他接班了之后，我发现我怎么都睡不着，我使劲睡我也睡不着，但是我很害怕，我如果要是睡不着，我第二天没有办法再开那个12个小时，我是下午3点开到晚上3点，然后我就越着急越睡不着，我越强迫自己睡，我就越睡不着，越害怕就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害怕。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非常的焦虑，这个时候我没有祷告，主突然间出现在我的面前，主跟我说，你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永远都在这里保护着你。突然间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画面，我的车子开得非常快，那个小伙子在路上飞奔，我就觉得晃晃悠悠晃晃悠悠，但是我的车无论开得多快，4对火车火马分别在前后左右保护着我的车。阿们，我的车开得多快，他们就飞得有多快。主说你不用担心，我会派他们永远的保护你。我特别的感动，感谢主，让我们给主一个掌声，谢谢。由于这个时间有限，我再继续往下说，就是不能全说啊，就是在大概我到了我到了新泽西之后，我们又卸了一批货，又提了一批货，去了俄亥俄州。这个路上晚上是由我来指示，我来开这个车的。那大概是在宾夕法尼亚州与密苏比州交界的那个地方，全部都是山路。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因为我又是刚开始开这个卡车，这个山路非常的陡峭，我车增加了9吨，28吨，于是这个车上坡就有点费劲，就上不去，怎么上都上不去。30多迈，就是我说是地板油踩到地板也是三十多 mile。 但是当一下坡的时候，连续5公里的直上直下接续的这个大坡，但是作为我一个新司机，我看不出这个坡有多大，我就觉得我不给油，这个车慢慢的溜就好。其实这个车越溜越快，越跑越快，跑到接近70多公里的时候，前面突然有一个就那个特别急的这样一个类似于 U 型的这样一个弯，我同时采取了3种刹车，第一个 engine brake 我拉下来， trailer brake 我拉下来，我的 brake pedal 我踩下去，叫不停这个车。在那个时候，当然我那个车一晃之后，雾从这个边上就像飘逸一样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紧接着翻了2座山，到了山那边，我看着闪电，我就知道肯定会下雨，瓢泼大雨，电闪雷鸣。我这个车的雨刷器那个 wiper 开到最大了，我根本就扫不清楚这个雨，但是我还不能太慢，因为我太慢了上不去坡。然后于是我就觉得感觉到这个车轮子都在打滑，就这么胆战心惊的一直往前开，我就向主祷告，主终于对我说话了，主说，孩子，你知道吗？我想告诉你的是，这份工作并不适合你，因为在前面的任何一种状况都可以让你丧命，我还不想接你回天家。如果你现在走了，你的老婆怎么办？你的孩子怎么办？你的家庭怎么办？我怎么办？我不想在天家看到你，我想看到你每天都站，每个周末都站在这里敬拜我。感谢主。他说，孩子，你要对你的父母负责，你的家庭负责，你的老婆孩子负责，以及你要对我负责，你让我每周六都能在这里看见。阿们。这就是主对我们的最大的教诲。那么当然在回来的时候，我说我们其实教会的姊妹的老公也有开这个的，包括我们也有一位弟兄一位姊妹想学习这个。我说而且路上这么多的卡车司机，有的在车后边就写的 Jesus is Lord， 他也是基督徒，为什么我不适合？主跟我说，其实不是这个，有可能适合别人不适合你，因为你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够沉着冷静，所以为了你的家人，你最好不要做这个。当然在回来的时候，我本来说那天耽误了一天之后周日我才能到，我给牧师师母打电话，我说我不能来教会了敬拜了，他们也说当然你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但是当时温妮还没有驾照，我把车开走了1个星期，他们都没有出家门，海兰娜在家里面非常的闷，然后就说周日想来教会，于是给牧师师母打电话。在那周日的时候上午5、6点钟，牧师师母绕了50多公里到了穆瑞加塔去接这个温妮和孩子们来教会，感谢你们。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在我那天早上我非常高兴我能够来教会，早上我能够来敬拜的时候， 在我早上3点多钟快4点的时候，在亚利桑那州，出了亚利桑那州，过了哈佐斯湖，进了这个进了这个加州的时候，我们接了班。我说我赶紧睡一会儿，我早上还要来敬拜。当我睡到7点多的时候，我醒了，我发现这个车开得特别的慢。我说这不是这小伙子做事风格，他不会开慢车的。我拉开帘，因为这个车的休息室在后面，在车头的后面，我拉开帘，我说怎么了？我太阳打西边出来，你怎么开这么慢？他说我爆了一个胎。但是这个车18个轮子，爆了一个胎还能走，就不能开快车了。我说你在哪儿爆的胎啊？巴斯托，就是警察泼我的地方，我爆胎了。我们的主不会不让他进加州再开快车，又让他爆了个胎。8点钟到了工业室，8点10分跟我结账，我收拾完了东西，开着车8点50到这里，正好赶上敬拜。阿门， 阿门。 谢谢，感谢主，感谢大家聆听我的这样一个见证。当然我还会持守在这个我们的祷告城墙上，继续与主建立良好的这样一关系。谢谢各位，阿门。谢谢。 谢谢江妮。所以我们祷告的城墙可以带到我们生活的任何的场所，在我们的办公室，在我们的卡车上面，在我们的厨房，在我们小孩子接送的路上。我们不知道，就像江妮一样，上到那辆车子，卡车还是你那个 BMW Mercedes-Benz 是不是安全？但是只有一个安全，就是在神的里面。神已经，你知道吗？为我们每一个人呐、不管我们这个开车的这个技巧是怎么样，有没有 license driver license 卡车的，什么 C level A level 我也不大清楚 B level， 但是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一辆车子。我们过去我们在每天读雅歌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就是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一辆福音的轿车，大家还记得吗？福音的轿车啊，神呼召他的心腹，他的儿女，他所爱的，不管我们背景怎么样，我们只要愿意说坐上这一个福音的轿车啊，就非常的稳当了、那所罗门王那个有60个那个以色列的勇士啊，那当然他们的那个技术当然是一流的，对不对？手上拿刀，随时要为你来征战，来保护你。而且这个轿车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为我们所牺牲的，我们只要愿意进到神的这个救恩里面，他的救赎里面，在神的保护里面，不管是走过旷野 Arizona 哪里的那个山路啊 U-turn 啊什么，我们都不用担心。哈利路亚，感谢主啊、神让那个将你在这样的路上有这样的启示跟保护。我相信神要借助这段，在这个期间里面，当我们在看耶稣的荣美，当我们站在祷告城墙上面，当我们与 天下众圣徒一起穿以40天禁食祷告的时候，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做很大的工作。好，我们继续进到看耶稣的荣美。今天是应该是第四次经文这个还是一样啊，这个经文我每天都读，你知道吗？当大卫在写这个27篇的时候，他这个光景，他那个时候被仇敌追杀，不是很太平的时候啊，在宫廷里面散步没事在做，而是他在一个极大的难处当中，他还有一件事，他说我只有一件事，不管这个环境是怎么样，不管我的收入是怎么样，不管我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不管我今天有没有生意可以做，但是那一件事我一直要寻求，就是要住在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说一直在神的同在当中看主的荣美，然后在神的面前来求问，就是跟他来祷告。所以我们从7月2号，大家还记得吗？从7月2号开始，我们说有40天看耶稣的荣美在城墙上面，但这个40天好像在上个星期五8月10号已经到了40天，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注意？好 好像日子很快，但是这是一生一世的事情。所以这一个看耶稣的荣美，只要丰收、祷告、城墙还在，只要我们持守我们的祷告、城墙，我们就有这一件事每天要做的。而且当我们要进到5779年9月10号新年的时候，你会非常惊讶的发现，神已经在基督的丰收教会预备说，甚至进到5779年新年的时候，看耶稣的荣美，在神的殿中，在祷告城墙上面来祷告、来询问，还是我们的一件事啊。阿们，阿们啊，哈利路亚。而且当我们开始在祷告城墙上面看神的荣美祷告的时候，7月2号神给我们那个读经进度啊，去年就读到以赛亚书33章。那以赛亚书33章，当我们读到神说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神毕竟必要让我们看见王的荣美，毕竟辽阔之地，在过去这40天，已经41天，今天已经42天当中，我每天也在那里思想，神啊，我到底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是怎么样的荣美？神说，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那一个爱我们，就像那个新郎爱新妇的这样一个荣美，但是不停留在这里，就像刚才我想讲到的那个福音的桥车啊，那个桥车是所罗门王，就是耶稣亲自做成的。所罗门王就代表君王耶稣。神要让我们不只是看到新郎的耶稣，神要让我们看到那一个君王身份的耶稣，他的荣美。因为君王耶稣基督代表他已经得胜，当他再来的时候，全地都在耶稣基督的统管下面。所以我们虽然走过很艰难的道路在地上，但是我们是有保障的，有那一个福音的桥车，我们坐在里面，我们就有安全的，我们就可以100%的来信靠，将自己放在神的手上。所以神就开我们的眼睛，会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耶稣基督。当我们愿意去看的时候，神的荣光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心里面那一个被神的爱所感动，让我们就更多的看，那更多的看，我们就更多的来认识。而且神跟我们应许说，我们毕竟辽阔之地，我们也过去讲到我们要进辽阔之地，我们要进到那辽阔之地，我们的生命要扩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要被翻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有弟兄也跟我说，神开始来开启他了，过去不是常常思想神的，每天现在开始思想神，思想神的事，思想神的话语。甚至有的弟兄说，哈，我本来有生意这一边的，我是个生意可以放下，我要来追求神。哦，这个都是我们生命一个翻转，是一个扩展。我们不需要想得非常的抽象，说带我进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里面，而是神要扩展我们的生命。神不但扩展我们个人的生命，神在这40天禁食祷告当中，就像张老师所讲的，神让我们看到那极远的地方。他在这里说 See the land that is very far off。什么叫 far off？ 就是非常远的，就像你今天在美国一样，忽然间今天你祷告的时候，你在为阿根廷祷告，在为 Ireland 祷告，为缅甸祷告，今天祷告文里面就有为缅甸祷告。神让我们看到远处的这个立国，立国的需要在那里，神也要做新事，做奇事，你知道吗？我相信这过了这40天以后，神要将某些国家、某些族裔，神要将那个继续那个为他们祷告，不是负担，而且是那个热情放在你里面。不只是40天，你知道吗？几年前，当我听到一个事情，在缅甸有发生一个灾难嘛，那个暴风啊，那些那个就是说影响非常的大，那个山寨里面啊，那些村庄房子都被吹掉啊，那些很多人淹死啊，那一些。但是在美国有一个教会， 那个教会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他们教会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群弟兄姊妹，他们愿意起来，不只是说他们金钱的奉献，你知道吗？他们带了多少钱？他们带了大概$1 million，$100万，进到这缅甸这个国家，而且帮助他们有什么需要啊，帐篷啊，他们去采购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一个小孩子，有一个很小的小孩子一起跟出去，要去帮助，要去服侍，就上到那个山上山寨的时候，因为那个是没有公路的，那小孩子得了肺炎，那小孩子得了肺炎以后，那非常的严重，但是也没有，因为通信都断掉，也没有能够得到及时的抢救，他就献身为耶稣殉道。那小孩子在缅甸一个山上的一个村庄里面，你知道吗？因为他的牺牲，因为他的摆上，以至于整个村庄原来是信佛教的，但是整个村庄看到耶稣基督，所有人他们都归耶稣基督，从上到下，甚至村庄的名字改为这小孩子的名字。当我听到这一个，不是故事，这是一件一个为神殉道这样弟兄姊妹，那一个去为缅甸的百姓根本就不认识，愿意这样献上，我的心被感动。从此以后，我就常常为缅甸祷告。在我的办公室，我就放一张世界地图。你很简单，我们很难飞到很远的地方，在这40天，你可以按手在这一个国家，不管是缅甸，还是柬埔寨、坎伯利亚，对不对？今天你按手在这些国家上面，神要将那一个爱那里的百姓，那一个心放在你里面，以至于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在灵界要发生很大的事情的。不要小看我们的祷告，所以神要让我们看见那辽阔很远的那个地方，因为神要让我们一起来经历神在这个幕后他要所做的工作。因为我们星期晚上要讲到怎么样 All nations 列国都要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基业，他的产业，那一定是预备好的，是要被洁净过的，是不是？哈利路亚。所以神继续来扩张我们。好，我们要进到那个，我们还是在雅各的那个5:10-16，我们看耶稣的荣美。好，来，我们来一起10-16念一下，然后我们就要来继续进入啊。好，一起来。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取滴下莫咬之，他的双手好像金管，镶嵌水长月，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月石柱，按在金晶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有没有读这段好像这个这么有诗情画意的，我读起来都好像蛮生疏的，是不是？但是我现在读起来也越来越顺畅，是不是？我相信大家也会越来越顺畅。你每天就去读，但你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稣那一个荣美，是因为圣灵是要来帮助我们的。当我们愿意将自己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神亲自要来开启我们的，神不会浪费我们时间的，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常常没有好好使用时间。所以我们将我们自己放在神的面前，神一定来开启我们。所以我们很快看一下，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从第一次已经开始，现在第四次，就是要看耶稣在这一段里面，那心腹在那里向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是向那个百姓们在宣告说，我所 信的那一个神，主耶稣基督，他是非常的荣美。在这个里面，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大的特征。那我们上次已经讲到耶稣的头像至金的金子，对不对？就讲到他是至高无上的领导，他的领导力我们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他专一的委身，向神委身，也向我们委身，以至于我们没有任何事说不能来依靠他了。好，今天我们是要看到耶稣基督的眼睛，眼睛讲到他无穷的智慧和知识。好，还有其他七个方面，我们看他下一次下星讲到他的三峡，还有丰富的情感，他的嘴唇讲到他所讲的神的话，然后又讲到他的手做神那伟大的工作，他的身体那样的荣美，但是他却非常的温和，而且富有同情心，他的三角就走出神的 purpose， 神在他身上的那个旨意跟目的，然后他的荣脸，他的荣脸，当我们看到他的光就照我们，实际上他就将那一个荣耀的光就分赐给我们，当分赐给我就 impartation 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随之改变，然后他的口就表示神与我们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每一点我们以后都慢慢的会继续继续。所以当我们愿意来了解耶稣基督这一个品格，他的荣美的时候，实际上神要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要从四个方面，不只是说我们是明白真理非常的好，在话语上面明白，而是说我们要在城墙上面将神的这一个真理，耶稣基督的荣美，当我们看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祷告嘛，就把它宣告出来。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表达当我们说耶稣基督你的领导能力真的是至高无上，没有人可以比的。主啊，你今天就向我来显现，我今天工作里面好像还有一点挫折老板也给我看了一个颜色，但是我相信主你会来帮助，你来带领我，你给我指一条路，你给我智慧来处理这一件这个难题。你就将自己现在神的面前来这样来向他祷告，主谢谢你，你指示我真的主你这样的爱我，主我也爱你，你就向他来表达，就你将不是说就是耶稣你的头像至金的金子，就是说这样结束了，那样很好，但是当你跟耶稣这样对话的时候，你就有话来献给耶稣，然后耶稣那一个笑脸就呈现在你的面前说女儿儿子我的心腹，哇你真的秀美你嘴巴讲出这个话真的蒙我的喜悦，大家更多的那个祷告的能力就加替给我们，在这一阵时间里面仇敌也不会甘心，仇敌会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在家庭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在这个国家，甚至在我们为立国祷告，在很多立国当中做一些欺骗的工作，做一些搅扰的工作，做一些破坏的工作，他可能要跟你说你何必要那么样的卖力呢每天十五分钟何必呢，何必要这样形式化呢你看人家也是基督徒，他做自由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愿意这样忠心的十五分钟，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样愿意的摆上，以至于我们跟耶稣基督就建立那更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将神的话来向仇敌说，仇敌那一个欺骗不能在你身上达成，仇敌要来破坏你的家庭的关系，要来破坏你工作里面的所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拿起神给你的真理，因为神的真理神的话语就是你征战的武器，当你这样去祷告的时候，仇敌要退去，你知道吗？保罗在那个腓立比三章八节他怎么说，他说看世界对他有损了，对不对？他要看粪土如怎么样，粪土他说我为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怎么认识耶稣基督？保罗怎么可以 这样说的，所有世界上的东西对他都有神，都是粪土。可能人家说你这个傻瓜了，哦，你都已经拥有那么多 PhD 的 degree， 难道都没有用处吗？但是因为保罗他遇见了耶稣，因为保罗的生活就是看耶稣基督荣美的生活，那原来他要为他为耶稣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原来就是说 for the excellence of the knowledge of Jesus Christ， 就是说他认识到耶稣基督的 excellence， 就是说他认识到看清了明白了接受了将神的那一个 excellence， 就是耶稣基督的荣美，耶稣基督的荣美，他的 excellence 就在他的荣美彰显，说以至于他有这样一个确据啊，难道仇敌也不向他说话，仇敌也要做倒了，但是他可以拿起这样一个神的真理。所以当我们自己有难处的时候，有挫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这些话语来宣告，当我们的弟兄姊妹啊、家人啊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用神的话来帮助他啊，帮助他。你看耶稣是这样向我们委身，耶稣他道成肉身，他也经历我们这样的软弱，他难道不体恤你的软弱吗？我们只要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随时来到父神的面前向他求恩典求怜悯，神一定要帮助我们，就可以彼此的来鼓励，而不是彼此的来指责。在我们最近读的雅各书里面，你能找到一句话耶稣在指责那心腹吗？没有。那心腹在软弱的时候，那耶稣叫他什么？我的鸽子，我的骄傲，你甚美丽啊，那心腹还没有做出来啊，耶稣说你甚美丽。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耶稣的眼睛，说耶稣的眼睛是充满无穷的知识和智慧。为什么？我们就来读一下啊，五章十二节，如果你可以的话来大声好吧，就这个就一节嘛，啊，一节可以大声的来。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何色？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先要来了解一下，他说鸽子眼，鸽子是什么一回事？大家都看到过鸽子啊，鸽子，鸽子啊，鸽子啊，鸽子，它的视力是绝对的惊人。为什么鸽子视力非常惊人呢？哎，鸽子看不到，像我们旁边，我瞄一下，哎，艾米坐那里，哎，阿德拉坐那里，对不对？看到鸽子，它的眼睛只有一个方向，只有一个焦点，所以它看到的那一个点是所有的那一个光啊、亮光都吸收到它的眼睛里面，所以是绝对的看得非常的清楚，它的视力是惊人的。好，那第二个鸽子很有名的，就是说鸽子一生啊只有一个伴侣，它只有一个伴侣。一生就这样一个伴侣，所以他跟他的伴侣就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团队的这样一个关系啊，啊，就像我们每天看来看去，对不对啊？都 mirror together， 都一样。他就说，鸽子他自己就有一个团队的这样一个 teamwork 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啊，生活里面，哎，有人呢、啊，有我们的朋友，看到我们前一阵看到我们，我跟 Amy 就说啊，哦，好久不见，他说，哎，他说给你们一句话，他说，哎，我觉得他说你们两个人哦，配合的真很棒哎，哎，有没有人阿们？啊，都没有人阿们，我们在这里快要两年了，哦，已经超过两年嘛，对不对？从2016年，对不对？啊，那个真的我们哎。配合的很棒哦，我也觉得配合很棒啊啊，真的是哎，我们彼此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亲密关系，然后有好的一个team的 work， 因为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互相就观察，就像鸽子一样啊，就互相观察，嘿，他在做什么？他也观察我在做什么，然后两个人距离就越来越近，就像鸽子一样，他们要互相观察，观察到一定的程度，说我们所做的动作都是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在我们那个丰收教会的微信群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有点变化？哎，江大哥也在笑，姚大哥有没有笑？对不对？哎，很多人都在上面说阿们啊， 加油啊，啊，我站岗了，我下岗了。因为什么道理啊？因为我们已经在一个听的 work 里面，有一个新的文化开始已经形成。有人说啊，我们中国人文化就本来就是静悄悄不要讲话的，但是我跟你说，我们现在不是中国人的文化，我们也不是美国人的文化，我们也不是墨西哥人的文化，我们现在是天国的文化。哈利路亚，天国的文化就是什么呢？我们有紧密的团队的合作的关系，而且我们是互相观察，你做什么我们也一起做什么。那个做当然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在神的真理上面的。所以当有弟兄姊妹在微信上面说阿们，我站岗了，我在神的荣耀里面祷告，另外一个弟兄姊妹说阿们，加油，真棒，我也上岗，所以哎，就做出同样的。所以我要继续鼓励大家，好不好？哥，好。所以这个星期啊，这个火要继续的燃烧啊。到某一天啊，哦，进来的大家看到人家就认不出啊，哦，碰到我叫 Kevin， 碰到 Kevin 叫 Tom 啊，哦，我们都一样了。因为神的荣光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都变化像耶稣基督。当我们每个人都像耶稣基督的时候，怎么样？都是小基督啊。基督的本来的意思就是小基督嘛。啊，好，哦，所以这个 Dove 啊，有一个字你去看英文叫 Dovely， 人家说 Lovely 很可爱，Dovely 就是说像鸽子一样。所以你以后小孩子结婚的时候，或者你去婚礼的时候，哎，你写卡片的时候啊，送礼物或者蛋糕上面打字的时候，哎，就要称他们 Dovely 啊 ，Dovely 某某某 ，Congratulations， 对不对？啊 ，Dovely， 因为 Dovely 是什么意思啊 ？Dovely 也是 more than lovely 啊，就是说他们是一辈子就这么一个伴侣啊。所以这个你以后说 Dovely 某某某，恭喜你结婚，这个是最恰当的。因为鸽子就是忠诚的爱情鸟，所以当在这里说耶稣的眼睛就像鸽子的眼睛的时候，就表示耶稣的眼睛充满了爱，耶稣的眼睛充满了那个爱，那个爱是天父爱他的那一个同样的爱来发射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看耶稣荣美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耶稣眼睛里面的爱？当我们看某一个人的时候，第一眼是什么？就是看到他的眼睛嘛。啊，差不多，如果很害羞的人差不多就不敢看人家眼睛啊，最好人家也不要看到我的眼睛。但是当跟耶稣这样亲密关系的时候，就像你去谈恋爱的时候，跟你另一半的时候，坐在那里到后面都没有话可以讲的时候，看什么？就是看他们的眼睛。所以耶稣的眼睛，当你看到耶稣眼睛的时候，耶稣的爱绝对充满你，绝对的融化我们那一个冰冷的心或者受伤的一个心啊。你知道吗？我最近在看耶稣基督里面，看到他眼睛的时候，耶稣基督，你这个爱真的是融化了我，你的爱，哎，真的是给我有力量。哎，我现在可以说，耶稣，我情愿少睡一点，我少吃一点，但是我要在你的荣耀里面看你的荣美。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爱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必然会有这样的反应。好，那这里讲到说耶稣的眼睛像鸽子一样。那鸽子他说在溪水旁的那一个鸽子，你知道吗？鸽子也洗澡啊，就像我们人一样，鸽子洗澡就哎进到溪水里面去洗澡，哎，洗澡上来以后怎么样？抖一下，哦，有时候哎抖一下还没有抖干净嘛，啊，忽然间有一个小的树叶粘在上面还抖不掉，对不对？但是你知道鸽子是一对的，哎，他们就会彼此的，英文叫 pleading， 就是说彼此的在那里把你弄干净，把对方弄干净，啊，弄干净以后，啊，这么多我们的互相打扮了，啊，就是说彼此把它弄干净，变得非常的干净漂亮。所以我们耶稣讲到那个眼睛，鸽子眼就像鸽子在那个溪水旁边洗过澡，耶稣的眼睛是绝对纯洁的，是纯洁圣洁，是高尚的。所以当耶稣用那纯洁的眼睛来看事的时候，同样是一个 fact， 同样是一件的事情，但耶稣他在诠释这一个 fact 这个事情这个知识的时候，耶稣是用最圣洁的心来诠释的。我最近就在祷告，耶稣你 是怎么看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的敬拜，耶稣也是怎么来看我们愿意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不管是在祷告城墙上面每天有敬拜的时候在敬拜，我们私下的生活在那里敬拜，在星期天大家来到神你的殿中来敬拜，我们都是这样软弱的人，好像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家里或者是出了这个殿以后，或者来的路上啊，我们甚至可能在来的路上开车的时候还在跟旁边的那一半有一些争执，或者前面那一个开车的人哈、啊、就冲到我前面，你还骂他一下，对不对啊？我们就是这样的软弱嘛，啊，就是这样的 broken 软弱的人。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耶稣，我们这样来敬拜你，你怎么来看？圣灵跟我说，他喜悦，他喜悦我们在这里这样的敬拜。虽然我们每一个人，你不要看好像牧师站在这里，哎，穿得很干净整洁啊，但是也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每个人都是一样。但是耶稣，当耶稣看到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不管我今天的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不管我今天早晨起来有没有读经祷告，不管我今天来的路上甚至在有一些争吵、哦、或者我还在发一个脾气，或者我还在、啊、里面有一点对人某一个嫉恨或者有嫉妒，但是耶稣说，你只要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按照你的本相愿意来敬拜他，意思说我已经看到你的心。因为当耶稣所看的就是看到我们心里面的那个 movement， 就是说那我们愿意来这样敬拜，敞开我们自己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我们的心开始调转，我们的方向开始调转，我们的天线开始跟神要来对齐。虽然这个天线还要矫正很多很多的时间时候，要很多次的矫正，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要跟神对准关系，我们的神就喜悦。甚至我们有弟兄放弃、啊、那个星期天的生意的机会，说要来神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他，神都看到，他都喜悦，因为他以最纯洁的心来痊愈之事。这个是对我们中国人文化的一个冲击，因为当我们按照我们过去的文化来说的话，我们常常是看到是没有的。当我的孩子拿出一个95分的一个 mess 啊。那个成绩单来到我面前的话，我就问他说：“95分，哎，那5分还在哪里啊？是不是？都会这样说，你应该可以做得更好。那5分在哪里？我就没有看到。他已经在那里努力，他已经在那里花了时间，用了他，哈、啊，有限的这一个，有限的那个叫 intelligence， 对不对？他的智能去学啊，他学到了95分，对不对？他就这样吧。”但是我所看到的是说你还缺了那一个5分，但是我们的神所看到的是我们所拥有的。所以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说，这就是我的样子，但是我愿意到你的面前来敞开来赞美你，敞开我的心，就是让我们在这样敬拜祷告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灵人、啊、本来是小小的，是婴孩，因着我们这样的敬拜，因着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灵人就被长大起来。当我们在这里，当我们在唱耶稣基督，唱他的荣美，跟他说耶稣我爱你，好像别人听了你们怎么样落麻麻的，但是这个就是在让我们里面的灵可以苏醒过来，让我们的里面的灵人可以长大起来，以至于我们就可以活出那一个爱神的，绝对的爱神的那一个100%相信他，顺服他，爱他的心。所以敬拜赞美，圣灵说是祷告，是我们的起步。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好，我们要继续来看，这里说到，他说是用奶，好像耶稣的眼睛像鸽子一样，是用奶洗净。当然你不可能用啊，不管是牛奶啊、豆奶什么奶去洗你的眼睛嘛？有没有人试过？没有啊。但是奶有一个功效，它就是说耶稣的眼睛带着那一个喂养，因为奶是喂养我们嘛，对不对？啊，每个人都吃过奶，就是耶稣的眼睛带着那一个喂养来喂养我们。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眼睛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将他那一个喂养，那一个 nutrition 呢，就注射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就是说，当耶稣看到我们的时候，不管是看到看到我们的江大哥，看到我们的没有，他是以你的样式给你量身定做的方式来喂养你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啊，都不一样。大家还记得那个彼得啊 ，The Rock， 彼得那个三次不认主的故事吗？大家记得啊，哈，你看彼得真的是很伟大。那个当耶稣那在黑门山下的时候，他说：“哎，我是谁？对不对？”他，哎，你是神的孩子啊！他第一个说：“哎，圣灵感动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啊！”他有这样一个信心举起来。你看彼得那个时候是有信心的一个神的门徒啊。但是当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你到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时候，你看到哎，那些门徒们就在争执啊，哎，我们的那个耶稣要推翻罗马的政府，推翻以后我要做财政部长，我要做外交部长，对不对？都在争执的时候，哎，耶稣跟彼得怎么说？当时他跟所有的门徒说，他说：“撒门撒门啊！”他说：“就知道你们呐、啊，啊，他说撒旦要撒那个麦子一样撒你们，就是说你这个信心是麦子里面的那一颗，还是那个麦子的皮啊？如果是皮的话，就被吹掉了嘛。”哎，耶稣说：“但是我要为你祷告哦，让你的信心不失去你的信心，而且回头以后怎么样，要造就坚固你的弟兄。”但彼得怎么说？彼得说：“哎，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呢？对不对？啊、哦，这怎么可能呢？啊，我要死也可以，我要跟你上监牢要死都是可以的。”但是耶稣说什么？天亮之前呢、啊？就是今天晚上天亮之前，那个你要三次不认我，因为彼得他所知道的、所想望的，说耶稣要来地上先来掌权放下罗马政府，对不对？然后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呐、啊，对不对？我是那个 The Rock， 我会不会动摇的？但是他的那一个信心却被摇动。彼得没有办法看清自己，但是耶稣他的眼睛看得清彼得，不只是过去彼得、现在彼得、将来的彼得。所以耶稣跟彼得就说：“我会为你祷告啊，以至于你的信心不致失去。”当然我们知道，那耶稣被抓以后，彼得怎么样？彼得在大祭司的那个院子那个外面就在张望的时候，那些使女就说：“哎，你就是跟那个这个耶稣他们一伙的嘛。”他就三次啊，你要问他三次，三次就否定了嘛。那否定最后一次就在鸡叫之前嘛，后来鸡叫他看到什么？耶稣怎么样？耶稣回头一看，看到他怎么样？彼得就哭了。他想起耶稣跟他说的话，你知道耶稣那回头一看，你觉得耶稣他的眼睛是怎么样的眼睛？耶稣的眼光在看彼得是怎么样的眼光？如果是你的话是怎么样？如果是我的话，哈，好臭小子彼得，你看我早就跟你讲过，我就早就跟你提醒过，给你打强心针，哦，那个给你打针过了，你看你还是掉下去了，是不是？啊，你看你真的不行，会不会啊？或者耶稣说啊，你看看我的门徒带了三年半啊，每天喂养他们啊，三年半的时间呢、啊、你看到最后什么结局呢？哇，好可怜啊，你看他们都背弃我了，是不是？会不会啊？照我会嘛，啊，你也会。但是耶稣那回头一看彼得的眼睛，就是那一个鸽子的眼睛，就是耶稣那一个充满爱的眼睛， 充满了那一个 nutrition， 就是 nutrition， 就是要来喂养他的眼睛。耶稣充满爱的那一个眼神，一看到彼得，彼得的心被刺到，以至于他在那里大哭。当耶稣复活以后，彼得跟其他门徒怎么样？你说我真的是不配啊，我真的是不行，还是干原来打渔夫去。但是耶稣怎么样，在门徒的面前啊，在一直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个跟彼得三次问他，你爱不爱我？彼得怎么说啊？你知道我爱我，我问三次太过分了嘛？我爱我啊，你去喂养我的羊啊！啊，三次，你知道吗？我们读中文都是爱，但是那个讲到的那个爱，它有不同层次的爱呀、啊，有阿嘎比的爱，有菲利尔的爱。耶稣第二次问他是说，你有没有阿嘎比米啊？那一个爱就是说是一个牺牲的爱，是一个摆上爱，是没有条件的爱。那彼得回答怎么说啊？耶稣，我只能菲利尔爱你，就是说，哎，朋友之间的爱吧，就好像我跟妈妈一样，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哎，菲利尔爱你。但是到最后第三次，耶稣问他说：“哎，彼得，你有没有菲利亚这样的爱爱我啊？”哦，彼得说：“是的，你知道我就是这样的爱嘛。”哎，耶稣说：“怎么样？你就来跟随我。”耶稣用量身定做来喂养那个时候非常软弱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因为耶稣要将彼得再一次举起来。再一次成为那坚固的一个可以来帮助建造教会的领袖，以至于彼得后来成为教会的领袖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只要愿意呀、甚至我们跟耶稣的爱说，我在敬拜的时候啊，我好像唱不出啊，耶稣我爱你啊，但是我们愿意唱的时候，耶稣说，虽然我知道你还没有，我们还没有那个阿嘎比的爱，牺牲的爱，但是你有那个菲利亚的爱。但你只要愿意每天来到我的面前看我的荣美，来跟随我的，你一定会从这个菲利亚的爱变成阿嘎比的爱，就像彼得一样。所以耶稣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量身定做了，他这样的来喂养我们。好，我们继续来看最后讲到说，哎，而且他说镶嵌合色，说这个鸽子的眼睛呢、啊，镶嵌合色，镶嵌合色原来就是说，就是你刘妈妈手上有没有戒指？哦，就是这个戒指上面哦放了那个钻石一样，哎，放的位置非常棒啊，就像哎，就像张老师放这个花一样，位置有没有很棒、啊？对不对？而且哪一面朝外，你看就很漂亮，对不对？就意思就是说放的位置最恰当了，最漂亮了，最好了，就是说耶稣的眼睛在他的脸上的位置啊。这个是最恰当，就是说他的视力所看到的就是极美的最好的视力，而且是最完整的，就是说他的视力是怎么样，是完美，而且他的洞察力就是所看到的 discernment， 就是说看到那个洞察力就是完美的。如果眼睛在旁边的话可能就没办法了，是不是？所以耶稣他的洞察力，他洞察所有啊，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才读过嘛，前一阵那个就是张老师在带啊，就是说耶稣怎么样，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原来万物和那与我们有关系的在主的眼前都是赤裸敞开，他的视力是绝对的这样一个完美，这样的清楚。箴言十五章三节也是讲，耶和华的眼目无所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他都看到，全地都看到了。在历代志那个下十六节十六章第九节，就是今天今天祷告文有没有人看过？还没有啊？哦，张老师已经看过哦。其中一个经文就是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怎么说？他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啊，就像好像那个探，你没有看过晚上那个探照灯啊？呼，这样他说的遍察全地，然后他怎么说？他说他要显大能，帮助谁啊？帮助心存 诚实的人啊，什么叫心存诚实的人啊？哦，中文听的心存诚实，就是说你心里有这样一个 truth， 有这样一个真理。读下星期，这个星期那个耶利米书里面也在讲啊，心里有这样一个 truth， 有这样一个真理，就是说有认识耶和华真理的，将他的真理存放在心里的那些人。还有一个版本你要去看的话，就是说心存诚实的，就是说他已经不只是神的话放在我的心里，而且他已经将他的心完全的 completely， 就是说献给了神，愿意献给神的。神那一个探照灯在全地寻找啊，我想他今天已经照到基督的丰收教会，当我们在祷告声下看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神的荣光已经照在我们身上，他已经看到我们那一个存心诚实，那个我们里面已经有神的真理，而且我们要将全心来归给他的人，神就要来怎么样，用他的大能显出他的大能来帮助，就好像我们讲你在见证一样，虽然有危险啊，这个U-turn非常的快，这个刹车三个刹车都压不下来了，但是神的大能他要显现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但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心里有神的真理，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心来归给他的，他必要来看顾。所以你今天回去用这个祷告文祷告的时候，你要好好的为你自己祷告，宣告神的话，神，我就在这里，在看你的荣美啊！你的荣光探照灯就照在我的身上，我就是那一个心存诚实的那一个人。神，你必定要帮助我。不管是你要开始的一个新的工作，还是正在进行的一个 project 啊，不管是小孩子的问题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愿意这样坦然在神的面前，神就要来帮助。而且耶稣的势力他是要参透并且净化所有的，我要加快速度啊，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在启示录二章的时候有七个教会嘛，前一阵啊，我们土耳其啊，土耳其就是小亚细亚啊，最早那个七个教会就在那里，就是推啊推了那个教会，耶稣说那就是就是那个耶稣叫那个老约翰说 写下来啊，说那眼目如火焰，就是耶稣眼睛里面他带着那一个火，带着那一个热情的火，带着那一个爱的火，而且带着一个炼金的火。他说脚像光明铜的，跟神子啊，就是耶稣跟那个推啊推拉教会说，他说哎，你们这个教会哎真的很棒哦，信心爱心帮助人什么都有，但是有一件事哎，你们做的错了，我要来指责你们。哎，你们允许哎某某某啊，某一个所谓是先知还是教师啊，耶西比啊，所谓耶西比，不是旧约的那个耶西比啊，那个啊，在你们那里散布那一些好、啊、那个不是真理的啊，这些淫乱的东西，而且跟他在一起混在一起啊。神说，我都知道，但是我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要来炼净你们的教会，除去所有一切的肮脏，所有一切的误会和不洁净。所以神也向众教会宣告说，你们应该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因为我的势力可以参透，而且我的眼睛带着那火焰是来洁净那一个洁净，因为他对我们的爱，他说要那个给你们报应，就是说我在这个时候就是要来处理你们这样的问题。所以当耶稣用他这个势力衬透来洁净，来洁净我们的这个势力来做洁净工作的时候，你知道吗？神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那个保罗啊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这个曾经 还是很多，可能现在还有些争议的，还讲到耶稣有什么样的心意。因为耶稣在现在就要来接近我们，在现在就要来接近他的心腹他的教会，他有一个计划。因为当心腹当神的教会归给耶稣的时候，他要是成为 圣洁的。而且当我们每一个人见到耶稣的时候，应该也是圣洁的。那个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说耶稣他要来称许我们的，他要来称赞我们，说啊，你在祷告城墙上面，所以这个时间的摆上，他说很棒，我的心被你所融化，你这样爱的言语我早已经听到了，我真的很喜悦你。这是耶稣要对我们称赞，但是这个前面讲什么啊？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当然我们不要论断人，也不要论断你自己，看到你现在的不行，但是耶稣那一个定身量作，就像看到彼得一样，耶稣所看到的我们是一个完美的圣洁的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的软弱，但是不要看到软弱，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只等主来的时候，他这里说主要照出我们暗中的隐情，显明人性的意念。哇，暗中那个 darkness， 是的，我们不可能心中没有那一些隐情，可能还没有完完全全对付的某一个啊，我跟猛楼的一个关系哦，真的是还有纠结啊，哦，还在那里心里还痒痒的，那个。但是耶稣说，不要等到我来的时候，将你这个隐情啊显示出来，因为我来是要来称赞你的，这个神要做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今天愿意敞开被神来做这样一个接近的时候，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从那里得到称赞 praise praise。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像对很多人说啊 confuse 啊 confuse， 但是这是神的心意，他要看到的是接近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就像我每天你知道吗，我那个在上班的时候啊，我每天都要开很多的会，我们都要开conference 啊，常常就是 video conference， 因为我们人都在世界各地嘛，对不对？你知道吗，当你开会的时候 conference 人家就看到我，我也看到他，对不对？在 computer 上面看到我就会怎么样，哎，我就要把衣服穿上整齐嘛，对不对？啊，虽然没什么头发，至少也要弄弄干净，对不对？啊，脸也干净一点，对不对？让人家看。但是我跟你说，今天有一双眼睛在我们的身上，那双眼睛就像探照灯一样，那个眼睛就好像你哎，开车在路上啊，忽然间你没有红灯应该 stop sign 应该停了，你没有停了，你就过去了，忽然间你就收到那个罚款，是不是？哎，怎么出现？因为那里有探头。今天如果我们也认识到我们有一位神，他就像那个探头一样一直在看我们，那一个看不是说来指责，那一个看是来鼓励我们，那一个看是带着那一个爱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自己整理整理干净，说耶稣你这样看我们，让你所看到的我是一个洁净的我，我们的生活态度会完全的改变，完全的改变。所以我们就从小事开始，很多的时候我们坐在这里，对不对？听到我们都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个人都很认真很专心，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外常常 我们的生活不一定是跟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在教会里面，我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外面，在公司里面，在家庭里面，或者在市场里面，不管怎么样跟客户见面或者怎么样，是不是？从所做的我们平时的小事开始，不管我们做什么，哥罗西说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上，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心里有这样一个确定，有一双爱的眼睛，他整天在看着我，我今天已经看到耶稣基督爱的眼睛，我要做的我已经不是给人做，给我的老板了，我做给我的同事看了，我是给主来做。因为你说你来的时候你要来称赞我的，不管是我工作里面，我生活上面，我不要你来的时候说啊， 哎，周涛，哎，你那一件事情啊，怎么还没有对付啊？我的脸就红了，是不是？阿耶稣很不好意思，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就从平时生活当中来做，因为从主那里他要给我们奖赏，给基业做奖赏，因为我们所侍奉的不是侍奉人，而是侍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的眼睛，好不好？我要请敬拜团上来。当我们要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的时候啊，回应的时候，我要来跟你讲一个故事来结束。在美国啊，乔治亚州有一个城市叫 Columbus 嘛，大家知道 Columbus， Atlanta 也是乔治亚首府啊。那里有一个富人，那个富人他从小的时候家庭就不是富裕，他只念过一年的学校，就受过一年小学的正规教育。他十岁的时候就进到工厂去打工，那个时候一个小时才赚十胜呢，十胜呢，啊，十岁开始这样。等他到十六岁的时候，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他在教会里面。然后他就每天在那里寻找、寻求看耶稣基督的荣美。他十七岁的时候就结婚了，现在不可想象啊，那个是上个世代比较初期的。但是在他的生活当中发生一些非常确凿的事情，慢慢他有三个孩子，一个孩子就过早过世，他的先生也过世，然后呢，他先生过世以后，他也没有什么经济的能力，所以家里的房子也就没有了，所以他就又开始出去打工，啊，什么事情都做，培养他的孩子，慢慢年龄就大了，某一天他就发现他的体力不够了，啊，开一个 coffee shop 也不能开下去了，所以他就被送进了疗养院。你可以想象一下，在疗养院时期里面，慢慢他的儿子也过世了，几乎身边就没有了亲人。在疗养院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看看都是走不动的，都是要人来喂的。他心里面那一个沮丧在那里，他跟耶稣祷告说，哎，主啊，或者现在就是你应该接我走的时候了，因为我的体力也不够了，连吃饭人家都要推我到饭厅去吃饭，主，我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整天就像关在监牢里一样嘛，出也出不去的，自己都没办法动的。但是他在这样跟神祷告的时候，因为他是过去有跟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关系，因为他跟过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的荣美，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眼睛，那一个鸽子的眼睛一直是定睛在这一位老夫人，她的名字叫 Myrtle Howell， H-O-W-E-L-L， first name Myrtle， M-Y-R-T-I-E， 你可以 Google 一下，有她的故事。耶稣跟她说什么？我的家哦，你没有在监牢里面，你是在我的同在里面啊，你知道吗？真的还有很多的人今天在真的监牢里面，在 prison 里面， 你能不能就在你有限的体力里面来去关怀他们一下。他被神的爱所触摸，他在那里祷告，耶稣，你这样的爱我，既然我这样的不行，你说我可以去关怀那些真的在监牢里的人了、耶稣，你来帮助我。神就给他一个智慧，他就写了一封信，信了，他也不知道那里的监牢在哪里了，他就信说寄到 Atlanta 那个监牢管理所的地方，没有地址啊，就信就发出去了。结果那个信就很奇妙，哒哒哒，就啊 ，Post Office 就 deliver 到监牢的管理所里面，真的去了。他写到说，他说，亲爱的孩子们，他说，我是一个祖母 grandma， 但是我知道你现在正在你不该待的地方，也就是上帝没有计划你说要在的地方。我要来爱你，要来关心你，我愿意跟你做朋友，做书信的朋友，写信的朋友。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让我知道，写信给我，我保证我回你每一封信。哎，结果就奇妙了，就有八位那个监狱里面的负责人呢，就跟那些做监牢的那些人，就有八位说愿意。哎，不错、有人要给我写信，就八位就开始跟他有信的这样一个来往。结果就有人就说，当我收到你来信的时候，大家都在笑我了。他说，我这个人无亲无故，只有我一个人现在被关在监牢里面，怎么还有人跟我写信呢？居然还有人说，哎，上帝很在乎我呢，还有这样一个grandma为我祷告呢。哇，我真的现在感到有一个喜乐在我里面了，居然在这个世界上面还有人还记得我。所以这一个 Motier Harvey 这个妇人，结果就慢慢慢慢，结果有几百个人同时，最多的时候有40个人要同时他要去写信，一直到他生命结束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怎么说？他说，当我每一次写信的时候，得到他们信的时候，我就认真的读，我读的时候我就用耶稣的眼光来读，虽然这一群人是监狱犯罪的，但是我知道主还是爱他们，我就照着圣灵所说的话，不照我的肉体，照圣灵的工作，将神的话来传递给他们。虽然人家去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虽然我的体力不行，但是他说，在神的国里面没有 quitter， 什么意思？就没有放弃的。不管我们生命的程度在哪一个点上面，是软弱的，是 broken， 好像我们不行，但是耶稣基督的眼光一直在我们的身上，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只要愿意， never too late， 就像这一个老妇人一样，在她生命几乎要结束的前几年，她愿意拿起她的笔，在她微弱的体力里面，她跟这些监牢们坐监的人传讲神的爱，让这些人听到神的福音，让他们得救。弟兄姊妹，我相信神的爱已经倾注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要将他的生命倾注在我们里面。当耶稣基督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愿意跟他的那一个复活的生命，那一个爱的生命有连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这个老妇人，虽然是软弱的，但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看到，用耶稣的眼光来看到我们周围的需要，我们家人的需要，教会的需要，这个世代的需要，好不好？神在这里要点燃我们这一群人，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来到神的面前，用祷告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我们的君王，他在那里邀请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伸出我们的手，只要愿意我们将我们自己敞开，他要来使用，他要来更新。 让我紧握住你的手，使我将生命倾注于你，这是用我的血与你所立的誓言，作为你生命的赎价。爱的火河流进我心，焚烧自命，将我无悔除尽。十字架使我们紧紧连接一起，你的爱情彼此更坚强。我心所爱的极美丽，舍下忧难的罪臣的你，你的脚中所经是你何等的佳美，苏醒人心点燃复兴。让我紧握你的恩手，跟随你脚步旋转不离，你眼目发出火焰沸腾我心，我们深夜的深渊相依，何等的 燃烧在我们中间， 主啊， 让你的心腹，让基督的丰盛教会再一次被你爱的火点燃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神你所爱的儿女，我们都要起来，我们都要起来爱你，都要起来快跑的来跟随你。 用你那一个爱的火继续燃烧在我们中间，主啊，让你那鸽子的眼睛也做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让我们在持续看你荣美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再一次来经历你那复活的能力的时候，主，我们生命里面所有一切的污秽软弱要在你爱的火里面被焚烧掉。主，我们谢谢赞美你。主，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虽然我们常常有跌倒，虽然我们有懒惰，虽然我们有破碎，但是主，你爱永远不改变，因为你用你爱的眼光一直在注视着我们。你说你在全地遍察，有没有那一个心存诚实的，就是将你的爱存在我们的心里，将你的爱带在我们的手臂上面，将你的圣灵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将你的话语传加在我们口里的，将我们的心完全归向你的。主，今天在这里，基督徒丰收教会要成为你所寻找的那一个瞬间的心腹，那个心存诚实的心腹，你要来帮助我们，用你大能的膀臂来扶持我们，来托住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小站都成为我们的一个起点，让我们在生命里面与你每一个的碰撞都成为一个 milestone， 成为你爱 的一个见证。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主那医治的恩膏降临在我们中间。凡身体上面有软弱的，我们都要得到刚强。我们也求神那天上的无穷的供应都要来赐给你的儿女，让我们在地上也是没有缺乏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来持续的来跟随，来奔走天路。让我们彼此的扶持就像鸽子一样，我们彼此的对抗，我们彼此的照顾，我们就活出像你的样子。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赐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